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跟我一起要来聊今天辣妈正传话题的我们982的超级辣妈王爽，来自于早间节目的主播。 大家好，我是来自早间微微笑的主持人王爽，从来没有坐在过女神百分百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的位置上，也没有在当过嘉宾哈，今天来聊一个我觉得是这个从来没有聊过的话题。 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辣妈正传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如何轻松安全的度过孕期，会帮大家解决一些平时在生活当中可能对于怀孕这件事儿、产检什么的一些误区啊之类的小问题，让大家对这个事情不要再那么惧怕，就是怀孕也可以轻轻松松很开心很安心的来度过， 对，不要那么紧张。 哎，是的，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我们大家都认识他，他是来自于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会员管理蔡灵智，欢迎你。 谢谢。 好像第一次上节目很紧张哈， 好羞涩。 是的， 大家打个招呼吧， 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会员管理蔡灵智。 平时呢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在医院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来帮大家处理，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很亲切的叫他天使。那今天天使本人也会给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大家同样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辣妈正传。那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王爽。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首先要来说的一件事情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新奇。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她们出生在罗马尼亚，但是她们虽然是双胞胎，可是出生的日期相隔了两个月。 对，确定是两个月是双胞胎吗？ 我跟你说，哎，我怀了一对双胞胎，结果姐姐出生了，妹妹过了两个月才出来。 这是有一个很早产，有一个特别晚产。 对，原来呢是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出现了破水的情况，赶紧就去医院急诊了。当时呢出现了宫缩，医生说只能让胎儿出生，但是姐姐顺顺利利的出生，本来以为妹妹会紧随其后，但是万万没想到妈妈的子宫在此刻停止了收缩。 哇， 旁边的医生全都吓傻了。后来呢医生经过严谨的考虑以后，认为妹妹待在子宫内应该是安全的，所以就决定让她留在母 母体内观察，让它自然的在发动，结果一等就是等了2个月， 天哪！但是我也有听说过，就是说好像宝宝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一天，是胜过他出来之后3天的，所以说就是说在妈妈肚子里如果能待得久一点，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吗？ 这个事儿，所以我想问问天使嘛，如果他要是没有满足月的孩子，是不是待2个月还是可以的？这种情况 可以，可以的。 但是如果已经是过了37周之后，就不能超过2个月了，对吗？ 过37周之后超过不了2个月了，因为这个咱们满预产期是40周整，到40周你只有3个星3周的时间，21天，2个月的话，那你得有8周，这个肯定是到不了的。 就是说可能会超过妈妈的一个负荷了啊，这个时候宝宝也会变得比较大，可能会很难生，对吧？ 他超级人生的话，他像超级人生的话，对这个胎儿有这种死亡的风险会非常高，因为他存在胎盘钙化呀，或者羊水混浊啊，羊水污染这样一些情况，对孩子的这个生存都会造成威胁。一般的情况下，咱们正常就是说40周没生的，如果他没有什么合并症，到41周咱们看看，如果他能生就自己发动就最好了。如果他没有自己发动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人工干预的方法，让他让宝宝早点出来，因为这个在时间太久，在妈妈肚里面就变得不那么安全了。 以我这个很急的性格来说，如果我怀了双胞胎，结果另外一个让我等2个月，我真的要崩溃了。 你就会通过这个人工干预的方法把他请出来， 一定会的，立刻给我出来。 但是总之这对双胞胎感觉还是非常有福气的，虽然隔了2个月，但是都是健健康康的，这个 是的， 来到了我们身边，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儿。 是的，只要健康就是最好的。 是的， 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带给这个已经有了孩子的朋友们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两部在近期的亲子话剧。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应该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是80后和85后的一个童年记忆吧，《葫芦兄弟》将在保利剧院11月19号上映。它也是作为中国80年代最著名的动画片，也是中国动漫史上最为影响深远、传播极广的一部动画片。那这次的这个新《葫芦兄弟》舞台剧呢，将以魔幻 3D 的儿童剧来定位，采用多元化的音乐风格，融入经典的戏曲、民族乐曲、古典乐、现代舞曲、摇滚等音乐元素，并且根据2016版的新《葫芦兄弟》动画片来改编，那么极具当代儿童的审美观和绘画风格，打造新《葫芦兄弟》儿童剧的这个多媒体和舞美、化妆、灯光等舞台视觉盛宴。可以说这部戏呢，让所有进剧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会这个感官体验有所升级。 你会想看这样的一部《葫芦兄弟》吗？我这找到了2张他们当时在上海巡演时候的照片。为什么你的表情有些奇怪？ 因为我总觉得可能我会坐不住吧。就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那种我们曾经看的《葫芦兄弟》的这个动画片里的这种色彩，和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这种风格哈。 但是作为大人可能不会非常想去看， 对， 我觉得小孩子去看的话能感受一下那个很热闹的氛围啊， 还有鲜艳的色彩， 对对对，鲜艳的色彩。但是对于大人来说，他们可能只适合存在动画片里。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来自于英国 BBC 海洋探险儿童剧《海底小纵队之火山大冒险》。这一部话剧呢会在12月9号16点登陆北京的天桥剧场。该舞台剧为央视少儿频道热播动画片《海底小纵队》改编，英国 BBC 独家官方授权，中英联合制作，天津儿童艺术团与天津宝艺传媒共同出品。它采用最新的多媒体技术，营造了立体的海洋环境以及这个火山爆发的震撼场面。故事呢，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充满了悬念，引人入胜，融入了一些木偶的元素呀，它的艺术观赏性也会增强，还有现场有趣的互动啊，还有小朋友一起营救海洋生物的这个感觉，带给小朋友一次视觉冲击。家长们可以现在还有充足的时间来购票，家长们也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 现在小朋友实在是太幸福了，这么小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戏剧啊还有话剧的魅力。 是的， 也希望大朋友们也是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去走进剧场哈。 是的，天使已经是有2个孩子的男人了，家里有2个儿子， 我儿子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海底小纵队》 啊，真的吗？所以你们 就是已经有这么大孩子的家长，平时在周末会不会选择一些这种带他们去看话剧的方式来度过吗？ 会呀。 嗯，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不怎么看话剧，主要是看小朋友在乐，对吗？ 对， 就看到他开心，自己就很开心。 对， 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辣妈正传。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辣妈小雨， 我是今天的这个客座主持人， 客座辣妈，以及我们来自于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会员管理蔡灵智，欢迎您， 欢迎， 再打个招呼呀。私下其实是很活泼的人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其实王爽作为一枚马上要变成辣妈的人，你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产检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吗？ 就偶尔有这种担心和害怕还有紧张的感觉，我觉得这都是必备的一个过程，但是总体而言到目前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没出现什么这个不太好的状况，所以说现在就是一切如常。 那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听长辈比如说吓唬你说这个不能吃，那个这你多吃点对宝宝好？ 是的，那是肯定太多了。 所以在最早期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误区，或者你自己对能不能吃什么东西这件事儿怎么来看？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有叛逆精神的人，所以对于这些你不许我都会心里会想，哎，先打个问号，对吧？然后再来找到这个专家，研究一下究竟有没有相关的研究， 很理智的一个， 对，有真的就是有这个数据来说明这东西是不能吃的。比如说我刚刚怀孕的时候，可能这个身边的人说你不能吃太辣的东西，而我又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辣的，比如说火锅啊，还有这个海鲜啊，当然我都是完全不抗拒的啊，但是有人说你不能吃生食，比如说日料，这个是比较注意了。 这个我也觉得是，所以今天也想向蔡灵智来求证一下，关于能不能吃这个问题，有一些东西是孕妇就我们自己以及长辈认为绝对不能吃的东西，比如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说，比如说薏米。 可以吃。 可以吃吗？ 可以吃。 真的假的？ 你用非常轻松的口吻说可以吃。 我对薏米是很害怕的，在我上一次怀孕的时候，整个过程我从来没有敢吃过一口薏米，我连薏米水都不敢喝。 是说薏米会导致流产吗？ 对，因为说它很寒性。 其实不会，这个东西是民间，反正大家就所有人也经常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寒性啊，那个东西上火啊。就是这个它借用的是中医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些人其实都没有研究过中医，他根本就不是中医，他们假借中医的名义说这点怎么不好，那点怎么不好，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西没有这回事儿，中医其实也没有这回事儿。 那我来问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吧，咖啡。 咖啡完全是可以喝的，我们就是说大家喝咖啡是一点问题没有。正常的孕妇来说，你一天喝一杯咖啡啊，一般来说我们喝个低音的吧，就一天一杯，不会对你这个孕期造成任何影响。 也不会说什么对孩子的大脑发育造成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我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就是前8周我是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也没有任何症状，然后都是和原来一样，就是每天大概1到2杯的咖啡。然后就是发现怀孕了之后呢，也有很多人说这咖啡必须要戒了，但是我也是翻阅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决定不戒。但是现在就是每天保证有一个量，就比如说一杯，不会再多。 对， 一直到现在。 我现在也是，基本上隔1-2天我一定会喝一杯咖啡。 咱们俩是在这给大家做反面教材。 所以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放心的喝了，就是只要咖啡不过量，对于孕妇和胎儿是不会有影响的。那接下来我还想问，比如刚刚王爽说的那些日料啊，生冷的食物，再加上螃蟹这种类型的东西可以吃吗？有生鱼片呀。 其实在孕期来说吃东西，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说特别严格的一个要求。正常的食物啊，没什么不能吃的， 外面那些谣言传言那个像传得很广泛，但是没有道理的。正常的食物你随便吃，你如果说正常食物你吃坏了，你来找我就行了。 生冷的食物也可以吗？ 生冷的食物这个就另外说了。你像比如说咱们吃那个生鱼片啊，因为它生的，生的它没有经过这烹饪这道程序，它里面有可能有那些寄生虫类，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弓形虫感染，你这个食物没做熟，那弓形虫是可以存活在，然后被你吃进去，在身体里面去营养到胎儿的。但是如果说你经过了烹饪的这道程序，它做熟了，这就没有问题了。生的等于不太建议吃，因为有可能会引起腹泻啊，或者是感染那个弓形虫之类的一些情况。 明白了，就比如说煎熟的三文鱼啊，配上芦笋这种很健康的，其实还是可以吃的，只要你不是生的把它吃下去就 OK。 所以说这个生冷其实要分生和冷和寒性。 对， 如果是生的就真的别吃了，因为它会有寄生虫。但是如果是中医所说的那些所谓寒性的寒凉的东西，其实适度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少吃一点是没事的。 是的，包括螃蟹。 螃蟹其实完全没问题。 很多人是螃蟹迷，我有一些同事一到了这个螃蟹下来的季节，他们如果不吃很多只螃蟹，就会崩溃， 觉得自己被落下了。 对，就包括 被世界遗忘的感觉。 包括我们节目的另一位辣妈女神袁一，我亲眼见过她连续吃了八只螃蟹。 在怀孕期间吗？ 啊，不是，她很爱吃螃蟹啦。所以其实如果吃一两只是可以的。 螃蟹、山楂这些东西，大家这两个东西是最被人提的最多的，说吃这个两天吃之后会流产呀什么这些情况，其实这根本是没有道理的。那个你吃只要不多吃，但是你说你一次要吃很多，你吃个一二十只，或者山楂你一次吃两三斤，然后吃完了你说你肚子疼是拉肚子，你这个情况下你来说我说的不对，那是你吃过量了。但是你吃这个山楂呀，或者吃螃蟹啊，你一次吃个两三只螃蟹，吃个四五只也没什么事儿，只要你自己身体能够承受得了，就没有问题的。螃蟹山楂不可能会流产的。 在能不能吃这个问题上，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有没有孕妇绝对不能吃的东西？ 正常的食物都可以吃。 什么是不正常的呢？ 不正常的这个东西不干净啊。再举一个极端例子，毒品是不正常的，你不能吃这个东西。 是的。 你在家做饭，你这个咱们平常都能吃的啊，平常人都能吃的，你也都能吃。只不过说那个刚刚提到说刺激食物，你要特别辣的，那你就别吃了。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吃微辣，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吃特别辣的，然后像我前一天，我是特别喜欢吃辣椒的一个人，然后前一天在家吃辣，吃了多了，然后辣的肚子疼，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不正常的，是吧？你吃了半夜睡不着觉，起来喝开水。 也就是说呢，任何食物都是量变产生质变，只要我们不过量的来吃它，就算所谓是螃蟹呀、薏米呀、山楂呀，比如冬天女生可能爱吃糖葫芦这种东西，其实大家少吃一点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对，我也曾经认识一个营养师，他这么跟我说，就是不要去猎奇，去吃一些我们餐桌上没有的，比如说刚才天使爸爸说的这个，像比如说什么鳄鱼肉啊、什么蛇肉啊，这种东西可能在我们的食物链里它是不太常见的，不像鸡鸭鱼这样。那这些猎奇的食物可能真的孕妇要远离，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日常餐桌上能够见到的都可大可放心。 是的。所以听完他这么一说，感觉又可以吃起来了， 感觉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特别不乖的两个辣妈。 对，我一会儿回家立刻想喝一杯薏米水。非常大爱喝薏米水。 其实没问题，薏米水那个中医说薏米水还可以除湿呢，有人说这个东西其实你看怎么看，我认识的那个专家告诉我说薏米水是可以除湿的，他整个孕期都是在喝薏米水。这跟咱们说那个说薏米吃的那个会有湿气，这是恰恰相反的。 这个问题是我今天这期节目最大的收获，我很想 说不定后面还有更大的收获哦。 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2，持续来锁定我们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那我们上半时段呢，时间不多了，在最后这几分钟时间里，我想跟王爽来给大家讨论一个怎么说，分享一下咱们两个在孕期护肤的小秘籍。 我相信小雨一定比我更有发言权。 没有，因为我看王爽皮肤很好，所以我今天也是特意想让她来聊一下在孕期当中比如护肤品有没有换呀。因为有一部分女生她们是觉得说在怀孕期 期间脸上不能抹东西的，抹了东西会对孩子有伤害呀、有什么物质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所以你在怀孕之后，你的护肤品、化妆品这方面你是来怎么用的？ 所以今天真的是一集特别不乖的辣妈的这个节目，因为我整个孕期和之前没有太大， 你还涂口红， 没有太大， 你 是的，我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就是所有网上说的那些，比如说不能涂口红、不能用有色素的东西，我都不是太抗拒，因为我在怀孕之前可能这个化妆就不是特别重，比如说我不化眼妆啊、基本上我的彩妆就只有口红啊、然后基本上就是打个粉底、抹个口红，最多画个眉毛， 是的， 但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啊、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你在怀孕之前用的这些东西，它们是不是比较天然的？因为现在口红也有这种天然的，对吧？用一些这个，比如说手做的这种啊、还有就是，不要有太多色素沉积的东西。当然，我也专门研究过为什么不能用口红，说的是因为它有色素，会伴着你吃饭的时候吃进去。还有就是它这个油性比较大，然后会就是吸附空气中的一些重金属物质。 那你口红牌子有换吗？有换成那种健康的牌子吗？也 没有， 对不对？ 一直在用杨树林儿。 我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如果不画口红会脸色非常差的女生，就实在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呢，在我上一次怀孕的时候，我就有问过我的医生，我跟王爽我们俩很巧是同一个医生来带我们度过孕期。 太棒 了。然后呢，当时我实在忍不住，在我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医生，到底可不可以涂口红？他说，谁跟你说不能涂的？你是一次把一根口红都吃了吗？我一想，说的太有道理了， 给我们的医生点赞， 值得点赞。于是我就开始大胆的拿起口红涂，然后但是一般情况我会提醒大家说，在吃饭之前可以把这个口红用纸巾或者湿巾把它擦掉，这样避免过多的摄入到身体里面。我觉得这个 还是很好的备注 的。是的。好，我们上半时段暂时就是这样的，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实用的关于孕期的一些小常识，让大家不用在惊吓当中度过孕期了， 不用那么紧张兮兮的。 我们一会儿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Your booty, boy.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进入到北京时间的16:32，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辣妈小雨， 我是今天的客座主持人王爽。 为什么这么谦虚？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从来都很不谦虚， 因为很少坐在下午的这个节目的直播间里，感觉很不习惯。 好啦，今天我们女神百分百辣妈正传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如何让大家在怀孕期间轻轻松松的度过，会的给大家进行一些疑难解答。 其实这个在怀孕期间有一个轻松的心态特别重要。 是的， 我还记得大概在上个月吧，我去采访一个这个也是学医方面的比较专业的嘉宾，然后他说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放松，因为你不放松的时候你的交感神经就会很紧张，这个时候其实会抑制宝宝的发育，所以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很重要。这个时候涂点口红，其实给自己的心情能够点亮一下，我觉得比你紧张兮兮的啊，这个 涂点口红呀，喝一杯咖啡呀，度过一个很惬意的下午，都会让你的心情变得非常轻松，做一个愉快的辣妈。谁说怀孕就不能美？谁说怀孕就要放弃很多事儿？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有一些事情你完全可以把心态放轻松，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会员管理蔡灵智，我们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天使，欢迎你。 大家好， 欢迎天使。我觉得天使也是一个特别，这个就是不囿于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嘛，算医师吧啊，就是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些比较老的观念， 是 吧？也是比较先锋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度过孕期的这样一个天使。 是。其实呢，在产检期间，有很多人对于一些事情会有怎么说，就像我上一次怀孕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在4个月时候该做的这个唐筛和无创 DNA，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是的， 这 没有人知道，我觉得。 对，这两个事儿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在我们直播平台上面核心关注的主播，以及 Mandy 幸运坤进入到直播间，还有风雨彩虹2016都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来给我们的天使蔡灵智进行提问， 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来。嗯，接下来呢，就让天使来跟我们说一下，在怀孕当中，大家所认为的唐筛和无创 DNA， 准妈妈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当然，我们在这儿说的唐筛不是那个吃糖的那个糖啊，那个其实只是来检查你的血糖有没有高。这是唐筛和无创 DNA， 他们两个其实检测的是一个东西。那天使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唐筛和这个无创 DNA 它检查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查这个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 嗯， 唐氏综合征症呢，简单说它其实是就是先天智障。举个例子吧，就那个前几年特别有特别火的那个周周，他是指挥乐队的那个孩子。那么他说他有指挥乐队的天赋，但是他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的基本的生活技能。 嗯， 啊，这种就是唐婶儿啊，我们叫唐婶儿，这是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患儿。唐婶儿，如果说一个家庭生下来这样的孩子其实是很痛苦的啊。我们看到周周在台前是很疯狂的，在幕后这个家庭背负着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那肯定。 这两项检查呢，唐筛出现的早，无创 DNA 这项技术出现的比较晚，也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他们检查目的是一样的，当然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唐筛呢，它这个准确率不高，它只有60%到70%，一般来说是65%左右。但是无创 DNA 它准确率呢有99%以上。 哦， 也就是说通过它这两项检查，它能够相对特别准确的告诉你，就是孩子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而你做了唐筛的话，你并不能够准确的说知道我这孩子到底有还是没有，他只能告诉你说你是风险高还是风险低。我们的结果是低风险还是高风险。 哦，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提倡大家可以在这个4个月该做16周该做这个检查的时候，直接来选择无创 DNA？ 因为我上次就是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就正常做了唐筛，结果查出来说我是1:480灰区范围，把我直接吓哭了，你知道吗？真的吓哭了。但是我觉得很害怕。当时那个时候，天使也知道，就直接联系了他，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如果不放心的话，你就来做一个无创 DNA 吧。我去检查了，完之后就没事儿。 哎，关于无创 DNA 和唐筛，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故事，也是在4个月的时候，当时我的这个大夫就是说，哎，你下个月要做唐筛了，然后说，但是你可以提前做一个无创 DNA， 这个准确度更高。然后当时我就很紧张，因为我都完全不懂。然后就出来之后，给我三个生过宝宝的闺蜜打电话，他们三个都说，哎，你没有到35岁，没有必要做无创 DNA。然后他们三个都是统一口径说不需要做。然后我放下电话之后，我进去就跟医生说，我做吧。所以就是。 你的这神转折 是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关于孩子这个事还是测的最准确一点为妙。 是的 但是呢，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之前我跟天使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其实大家没有必要过度的紧张，因为如果你的家里要是没有这种什么遗传病史啊，直接就直系亲属的，其实是不太容易有这个问题的，对不对？ 他这个不一样，他这个其实跟遗传倒没多大关系。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其实是一个偶发的一个情况。偶然发生的一个情况，它跟你那个平常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喜欢说有人喜欢吃辣的，有人喜欢吃甜的，或者说有人喜欢那个游泳，喜欢跑步，这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偶然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举例，假如一个人头胎患生下孩子患有这个唐氏综合征，他二胎基本上就不会说有这个关联性。所以它这个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必然联系主要体现在就是说跟孕妇的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25岁往上的话，年龄越高，他这个生下的孩子患唐氏综合征的这个概率越高。所以刚刚说35岁以上的话，如果说你的年龄到35岁，那么你这个唐筛做不做它都是高危。因为它这个时候它的比例已经低于它用来判断你高风险这个标准的。咱们那个一般唐筛判断标准是270分之一，但是如果是35岁的话，已经在大约是200分之一的样子，所以说你这个已经比他那个标准的高了。一般来说，如果是我建议的话，就是只要你有经济条件，我都建议你做一个无创 DNA。它的价格比费用确实会比这个唐筛要高一些，但如果你有这个经济条件，你直接做一个准确的检查好了。如果说经济条件欠佳的话，那你做唐筛也行。但是最好是做一个啊，做一个，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如果生下的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那对孩子也好，对家长 都是很大的伤害。 对，这是一个一辈子都 是这样 难演的这个。 嗯哼，好，刚才我们也是给我们详细讲了这个关于唐筛和无创 DNA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孕期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孕期体重到底增加多少斤是最正常的，如果这个体重控制不好到底会对孕妇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 小雨，你要不要先来说说自己？因为你是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一个榜样。 那说到我自己我就很傲娇咯。我在上一次怀孕的时候，怀孕前我的体重是57公斤，上一次。然后 你的身高是？ 我的身高是1.78米。生之前的前一天一共是重了6公斤，6.5吧，差不多这样，12-13斤这样左右。 然后宝宝的体重是？ 宝宝体重是6.5斤， 黄金体重哈。 是的，然后在整个孕期当中我都非常注意饮食，但是我没有不吃饭。我的所谓注意是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比如说一些鱼类的蛋白呀，牛肉呀，鸡肉啊，鸡蛋清啊，这些高蛋白的东西，对，我会比较注重吃这些。然后碳水我会吃的比较少，就基本上是跟健身的时候吃的是一样的标准。 所以就是健康餐咯，这种减脂增肌的健康餐 是这样。 所以你怀孕了之后和之前其实饮食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并没有任何变化 啊，就总摄入的能量也没有变化。 没有 哦，没有增多。 我是这样，之前也是我跟天使聊天，他有一次跟我说的一句话触动了我全程怀孕。他说其实在怀孕5个月还是6个月之前，孩子一天只需要27千焦，是你说的吧？ 千焦啊，都不是千卡， 好像是他跟我，对，是你跟我说的，就是非常少的能量，到5个月还是6个月之后，他才会需要多一些能量。然后我听了他这么说之后，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想，那既然只需要这么少的能量的话，那就等于说我只要正常吃，他就可以摄入到很健康的营养，我就放心了。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孕期体重，我觉得天宇你是最有发言权，发言权的，因为。六年来我见过的就是这个体重管理的最完美的，我觉得就是天宇。 谢谢大家 的 夸奖，那 么 感谢 某某 TV 是吗？获奖感言。 因为孕妇其实这个体重不需要长很多，有错误的观念认为就是说怀孕之后一定要长很多斤，然后孩子才能长得很大。 我打断一下，提问一点，有一些女生的身材是那种很娇小非常瘦，可能她怀孕前比如只有70多斤，那像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女孩子，她们有必要长很多吗？比如说她怀孕前只有70多斤的体重，那她重到100斤也还好，但如果重到80多斤只有10来斤的话，孩子会不健康吗？ 这个是那个孕前体重激素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孕妇的体重管理其实并不是说给一个具体数字，不是说所有的孕妇我要求你们统统的长10斤或者统统的长20斤，还得看人。那个像刚刚你说的这个，她怀孕之前只有70斤的话，那她如果长10斤基本上是不够的，因为她本身她都很苗条，可以说她这样的话身体是没有什么多余的能量的脂肪储存，她在孩子生长过程中她供给自己可能都不太够。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大概的比例，比如说很瘦的人跟本身就很胖的人，大概这个增重的范围在一个什么样的？ 一般来说我们对孕期体重增长的目标呢是20到25斤啊，一斤不是公斤，20到25斤，但是这个数字呢是要看这个本身的这个基数。假如说一个孕妇她没有怀孕的时候已经有140-150斤了，那她就不要再长这么多了，我觉得她长个5斤也够了。 长5斤，有谁能做到孕期只长5斤？ 然后宝宝就从他的基础体重里去摄取一些营养。 有人能做， 这个是针对于150斤以上的孕妇吗？本身就在那个斤数。 我前几天我见有一个孕妇过来咨询，她有180斤。我说你这个孕期，如果你有毅力的话，你把你的体重控制增长在5斤以内，你让宝宝去消耗你身体里储藏那些多余的能量就够了。 生一个宝宝，趁机减肥了， 那还挺好的。 对，是可以做到的。 那所以就是刚刚我们也讲了嘛，这个体重大概是在20到25斤以内是最好的，这样也利于你的产后恢复。 是的， 但如果重太多的话，会给我们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些危害？ 体重增长如果咱们增长过快的话， 首先来说最直观就是你这个身体身材你会发生变化，对女人来说美丽是一个一生毕生都在追求的东西，如果说你怀孕前你100斤，生个怀一个孩子你长到180斤啊，就像我老婆一个朋友就这样子的，怀孕长了80斤，生完孩子之后还有40斤没有下去，现在的孩子都快三岁了还有40斤肉在身上，这个身材就全变形了。这个大家都知道， 体重如果长了太多更容易产后抑郁。 对，而且另外一点其实对胎儿很不好，比如说会在妊娠期会有一些什么妊娠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其实对孩子出生的体质也会有一些影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想吃把自己吃胖的话，那既然已经胖了也没有办法，我就建议你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运动， 是的， 来让自己动起来。这样的话其实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的发育都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好像我听说过一种说法是说，如果在怀孕期间胖很多完全不运动的孕妇和运动的孕妇生出来的孩子，他们好像患病的几率也是有所不同， 漂亮程度也不一样。 啊，真的吗？ 这个经常运动的孕妇她的宝宝会很漂亮。 我预计你的孩子会很漂亮哦。 在运动方面小雨也是榜样。其实我之前看过一本，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营养师写的一本书，叫瘦孕。瘦就是很就是胖瘦的瘦。 我有那本书。 对对对。然后他的理念就是说，孕期就是这个孕妇就是增重的黄金的数值是8公斤，也就是16斤。 对。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哈也去他那里就是咨询，然后他也是给他们设的这个线，就是不要超过8公斤。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确实是很难的，像小雨这样能够控制的这么好的很难。所以现在这个咱们中国 我是榜样。 咱们 不要迷恋我。 对，咱们中国这个北京大城市这些现在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像这个天使说的可能20到25斤，我觉得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数值。 比较理想了。我因为我周围有不少朋友都是怀孕重了20斤左右，生完之后确实恢复的也很快。 是的， 一下就回去了。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会加油的。 而且之前天使也跟我讲过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我今天想他分享给大家。比如说他见过一个是200多斤的一个孕妇吗？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是我们院那个翟国荣翟教授的一个客人，他那个生的时候啊，当他生产的时候已经有200多斤了。他做了剖宫产，因为他这种是没有机会生产的啊。体重如果你的体重太大啊，这个孩子又大，是没有机会生产，他只能剖宫产。那他在剖宫产的过程中呢，翟教授跟我说，那个切开肚子全是肉。然后在肉里面找啊找，到处找，找孩子在哪儿，找到满头大汗。 这么夸张啊？ 这不算夸张的。那个，如果说你看之前那个有个新闻，就是在江苏那边有一个260斤的孕妇，那么她做剖宫产的时候是4个主任，上面2个主任，下面2个主任把肚子给她，肚子上肉给她扒了啊，不让她那个肉挡着主刀医生的这个视线。如果你全是肉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给你做手术的。 听起来是好像有点搞笑，但事实上我觉得是 很 惊险的。很 严重， 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危险可以说是风险非常高的， 很可怕， 所以他可能会死亡的症状。 对，所以通过这种事例，也是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就比如说，在怀孕之前，我们就不要让自己那么胖的怀孕。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胖体质的话，也可以在备孕期稍微的控制一下体重，这样对自己和孩子都有很大的帮助。不然的话，在整个你生产的过程当中呀，以及产后恢复，自己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是的，而且这个自信心值的下降，其实对于你之后带孩子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谁不想当辣妈呢？ 是的，所以也告诉大家，就是吃动平衡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小雨真的是有太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事情。 谢谢。 吃也会很这个摄入啊很注意，然后还讲究运动。 对，这样其实很健康。因为我上一次怀孕的时候肚子非常小，但是当时要做到后期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说你肚子这么小，你的孩子会不会出生的时候有问题，他会不会不健康，住保温箱，就最后6斤半啊，怎样？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肉紧实了，其实并不会影响孩子大小啦。 而且小雨这个因为一直在健身哈，是不是生的也很顺利？ 我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时间不多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我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 开指这个过程很痛很痛。 嗯， 然后今天我也想跟王爽说一下，你不用那么害怕，因为我当时之前一直是在做负重深蹲，以及一些健身的一些力量训练。 嗯， 所以在我生的时候，我从一指半开到三指这个过程，我并没有觉得疼，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当时有很多人来看我，什么我婆婆呀、家里人，他们来到医院的病房之后，我还给他们倒水，然后很开心，还跟我的好朋友在那个产房区的那个楼道里跑圈，最后被护士轰回去了。然后后来我感觉我应该开到三指了，我就把护士叫过来，我说我开到三指了，你们快送我进产房吧。他说不可能，他说你不疼吗？我说到后面的时候，到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有一点疼，就是疼的时候我可能不太能说话，但是几十秒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我就很轻松，然后他们就说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孕妇。当我躺到那个产房里面产床的时候，有一个医生来给我打麻醉药。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群里面最近有很多姐妹都生了，他们跟我说咱们医院的麻醉师长得非常帅，可是他们因为当时太疼了，没有办法睁开眼睛看清你的脸。可是我看到了，我一会儿就要在群里告诉他们，确实挺帅的。他就说。你到底疼不疼？你需要打无痛吗？我说我现在其实不太疼，但是我怕一会儿会疼，所以你还是帮我打吧。那整个过程配合得非常好，包括他告诉我腰哪里要使劲儿，配合他来打这个针的时候，我都用力用得很好。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孕妇。我说谢谢你的夸奖咯。然后后来在愉快的对话当中，他说那祝你生产顺利，我说拜拜咯。然后到打完无痛分娩到开到十指，差不多过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睡着了。然后开到十指之后到生一个小时结束。 哇，总之听小雨的故事大家都觉得很艳羡，我也特别特别的羡慕。 我不是来那个显摆的，我真的是来给大家提供正能量。 但是还是要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小雨的这个榜样的这个力量虽然是很厉害，能够给大家一些非常积极和正能量的东西，但是大家也要考虑到，就是小雨之前她是有运动基础的， 是的， 要考虑到你之前是不是一个在每天都健身的人，不要就是看到一个特别好的榜样然后就这个盲目的去模仿，这个可能也会带来一些风险。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倡大家，无论你怀孕还是没怀孕，女生都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运动的基础，这样对你一定是会有好处的。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王爽，你在怀孕期间你有没有穿防辐射服？ 没有。 今天我很想问问天使啊，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辐射服的问题，还推荐很多牌子让我买什么，但是我是没有穿，因为我怕不好看。 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都是没有穿防辐射服，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是一个融媒体的直播间，我给大家数一下我们这里有多少块屏幕哈，就是在我和小雨的面前至少有六块，就是电脑或加上电视的这个屏幕。然后这个我老公就特别担心，他在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就给我买了一个，他知道我不愿意穿防辐射服，就买了一个， 还不便宜呢，很贵， 防辐射肚兜啊，买了个有这种肚兜，就是可以穿在里面，然后也比较薄。他就说你上节目一定要穿， 像围裙一样。 对，你其他时间我可以不管，但你上节目一定要穿。我只穿过一次。就问一下这个， 所以天使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需要定心丸。 对，这个防辐射服到底有没有用，需不需要买？ 防辐射服要说它有用没有，我觉得也有用。为什么？如果你穿上防辐射服，你出去，你去坐公交、坐地铁，人家看到你穿这个衣服，哎呦，这是孕妇，那么给你让座， 就这样用是吗？ 你到商场里面，别人会离你远点，他怕撞到你出事儿，是吧？那你的同事看到你，知道你怀孕了，照顾你一点，领导可能安排工作的时候也给你安排轻松一点，但是你如果说他防辐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理论是这么说的，防辐射服确实可以防辐射。如果说咱们穿的防辐射服从这个穿的衣服上这样从前面后面过来能防得住，但是它从上面和从下面你防不住了。而且这个辐射从上面和下面进来以后，你这个防辐射服要把它给罩住了，它出不去，那么局部它会恶化，反而你自己给自己人为的造成了一个不好的。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穿上防辐射服其实只是等于你带了一个牌子写着我是孕妇， 也可以把这句话写在脑门上。 所以 正在准备备孕以及刚刚怀孕的朋友们，其实就不用太在意防辐射服这件事儿了。 是的， 对，只是一个自己的心理作用。所以其实在怀孕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主要做到吃的比较健康呀，保持适当的运动呀，这样对宝宝才是最好的。 没有那么多的杂七杂八的禁忌，关键是心情好。 是的， 美美的。 是的，那也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感谢微微一笑的主播王爽， 谢谢小雨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 以及来自于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汇集管理我们的天使蔡灵智，以后希望有空多到我们这个辣妈环节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给大家一些正能量的这个生育观。 是的，最后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轻松美丽的孕期。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小雨， 我是王爽， 拜拜喽。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